莫笑兄弟，我来介绍一下，西周他们几个你之前都见过，这三个也是我们蓝西阁的高手。我们这一队是猎杀血枪手亚格的主力，另外还有两队在那边，一共30人。 大家好， 欢迎大神， 欢迎大神， 欢迎。 玩家君莫笑加入队伍。 血枪手什么时间刷的？ 5分钟前收到的消息。我先把在这边练级的兄弟都给召集起来了，还有后续部队一会儿也会赶到。 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我们能收到消息，估计中草堂和霸气雄图的人也差不多，得抓紧时间了。 他们已经来了，看那边。 靠，是中草堂的人。 眼神不错嘛，这么远都能看清。 多少年的老对手了，他变成马赛克我都认得出来。 看位置，他们离 BOSS 更近啊。 嗯， 中草堂车前子的消息来得挺快啊。 哎，老蓝，你有点素质，你看很明显是我们先到的。车前子你滚蛋，野兔 BOSS 有什么先来后到，谁抢到算谁的。那你带了多少人？ 和你差不多。 你我都到了，估计霸气雄图也差不多了，各分点人去挡挡他们，然后咱们各凭实力去切 BOSS， 怎么样？ 嗯，好啊。 哎，那你的人呢？ 你的呢？ 点好了，等你呢。 我等你呢。 看来你不信任我，我找霸气雄图合作去。 去吧，其实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就在前面埋伏你，你小心啊。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1季第6集。 哎，霸气雄图到的挺早，怎么没上去等呢？ 有人先开了，看样子是个野队。 这么 BOSS 的血都不掉的， 不用怕，兄弟们，跟我上！ 就这队的职业搭配，还想拿 BOSS， 送死了！ 他们不重要，主要盯着霸气雄图和中草堂。 哎，霸气雄图的叶未央冲着我们过来了。 哎，君莫笑，你怎么在这里啊？ 来看看热闹。 这边位置不太好，来来来，去我们那边看吧。 我靠，叶未央，你不要脸！你当我是空气啊？ 在哪儿不都是一样？ 哎呀，但是这边啊，一会儿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还是躲开一些好。 那个不是千城吗？ 不用管他， 我去帮帮他。 哎，你怎么跑了？我还没说完呢。 玩家君莫笑已退出队伍。 哎，君莫笑想干嘛？怎么突然退队了？ 如果是君莫笑杀 BOSS， 我们抢不抢？ 难道 队长是谁啊？叫我一个。 君莫笑，这个人是君莫笑。 啊，是不是拿下新手村三个首杀，还带领蓝西阁刷出冰霜森林副本记录的那个大神啊？ 就是他，就是他。队长，我们入侵，快叫他进来。 啊！ 不要乱打，听我指挥。流氓抛杀。 好的，看。 别扔身上，抛杀冷却一好就再扔，朝脸正面扔。 哦， 元素，烈焰冲击，风扇击，尾剑开个刀魂，抛杀，烈焰，回斩。 BOSS 是不是要开枪了？ 我来。 我靠！ 厉害！君莫笑居然能在 BOSS 开枪之前打中 BOSS 右手，让那一枪改变方向打到中草堂那边。 嗯， 厉害！ 故意控制 BOSS 打中草堂，能做到吗？ 这不知道。 空中圆滚棍，精彩啊！ 队长 啊， 现在是 是针对对方操作的时候吗？ 啊，那个其他工会不动，我们怎么动？ 哎，这样下去，世界上真的要被这个家伙给杀掉了。 老蓝，你说怎么办？我看你们的， 别光看我呀，我这不等着夜渡寒潭指示吗？ 行啊，难得你们两位说听我的，那我们霸气雄图就先帮兄弟们探探路，你们先看一会儿啊。 好， 把野队里另外几个人干掉，君莫笑不要跑。如果其他工会的人向君莫笑出手，要帮忙。 帮谁啊？ 废话，难道去帮那两家混蛋？好， 都上。 哎，那些人要来帮忙了。 那是来请怪的，谢什么？ 那我们白打了。 还不知道，不过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闪， 跑远一点，这边危险。 可他们没要来杀我们啊。 幸福。 好，快跑啊。 哎，这位好汉，带你的队伍加我的团吧，这的东西全归你们。 靠，你个奸贼。莫笑兄弟，加我们这边吧，东西随便了。 加我们这边，奖励全归你们，并送上白狼毫20根。 莫笑兄弟，别信他的，冰霜副本才下几次啊，就有20根白狼毫。 20根我们有。 难道这才是这家伙的真实目的？哎， 这家伙还真是完全不和人谈感情呢，非要把任何事都做成买卖吗？ 哎，兄弟，别光顾着打怪呀，跟我们聊聊呗。 兄弟，装备什么的好说，商量一下啊。 哎，等等，君莫笑不是队长，邀请他没用啊。 队长跑哪儿去了？ 都当心了。 什么 什么 什么？ 我靠，暴走了。 开什么玩笑，生命不是还没到10%，怎么就暴走了？ 红血不是唯一的暴走条件。 连击200，哇，他是故意的，是为了让 BOSS 放大范围 AOE 技能。 怎么了？ 血枪手暴走之后召唤亡灵军团的数目是以他召唤范围内的玩家数为准的。 我去，三大工会所有的人全在这儿啊。 保持阵型，保护治疗和法师。 哎，君莫笑呢？他用影分身把 BOSS 拉走了。 看，大神带着石枪手过来了。 走， 去哪儿？ 藏起来杀 BOSS。这边。 哎，我们要跑到哪里去啊？ 别慌，队长给我。 哦哦，好。 您已成为队长。玩家田七呀，简称李月中年， 你也太仗义了！ 我们来了。 你什么时候叫了这些人啊？ 我上来加你们队伍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有计划了。 开杀！ 好嘞！ 法钻蓝银！ 高冷兄，唐僧过来了。我们得提一提速度，大家集中注意。 好， 快快起了， 快快快 快，快红起了！田七，队长给你，其他人都退出去。 大家先退队，城外范围内有多少玩家，血枪手就会召唤多少亡灵，别给他机会。 好好好。 玩家木玩家简称月中年，亮亮君云神玉退出队伍。 好，都回来，接着上。 血枪手不是就召唤这一次吗？ 5%还有一次，还有临死前一次乱射。大家注意躲闪啊！最后一个乱射暴击率很高的，多中几下肯定挂。 乱射怎么躲啊？ 对你来说只能跑远。 还瞎呢，辛苦了啊！不如现在加入我们霸气雄图的团啊！ 他们来了。 怎么样？咱们一家出3人，把那些家伙解决掉。 行。 车仙子呢？ 挂了。 挂了。 笑什么呢？ 车仙子挂了。 啊？是吗？那咱们上。 大家散开。我们先撤了啊！你们要当心的。 放心吧，兄弟，我们顶得住。 那等啊， 大家跟我一起上。 不对， 什么不对？ 我靠，乱射！ 快撤！ 军部向我回来了，心有分身。 我靠，这一套技能。 恭喜玩家田七、君莫笑、包子入侵、木火、亮亮君、慕云深、月中眠、浅生离、陈玉完成血浆手第十区首杀。 佩服归佩服，不爽也是真不爽。不生气，不生气，不能生气。人是我找来的，人是我找来的，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怎么可能不生气？ 兄弟，今天有点不地道了吧？ 是，有点。 我靠！居然如此坦白，这让我怎么回？ 下次要加油。 他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心上啊！ 不过，野外 BOSS 从来都是谁抢了算谁的， 根本没啥对错可言呢。这…… 等等，我也不是纠结血枪手没抢到的事儿，我是…… 我到底在纠结什么呀？ 兄弟，十二点下本吗？ 已经约了人了。 哦，谁呀？ 朋友。 什么朋友 啊？兄弟，冰霜森林的野外 BOSS 哥布林商人的手下，你得帮我呀。 这个真约了人了， 感情刚才那是假的呀？ 谁呀？ 霸气雄图。 靠！ 霸气雄图的人也真够大气的，我这还在纠结呢，人家已经放下心结，把君莫笑利用起来了。 兄弟，以后的野兔 BOSS 所有副本记录，我现在就都预约了，行不行？ 到时再说吧，我这等级也赶不上你们的进度。 兄弟，你快点升啊！ 这还真是个问题。他现在才21级，以后等级越差越远，到时候我们都挑战30级副本了，这人还在20多级副本里吭哧吭哧。等等， 你不会想到时把我们破过的记录再洗一遍吧？ 家事的时候，沐橙倒是经常给我泡茶。 喏，给你泡的。 又是绿茶。 熬夜的人就需要多喝绿茶。 你在干嘛？ 是小唐泡的茶呀。看看技能。 哦， 我也能学技能了。 原来是自作多情了，我还以为他这茶是给我泡的呢。啊，你现在是能学天机和龙牙了吧？ 对。 啊，这两个技能很有用，不过等级的选择就要看个人的习惯了。你先多熟悉一下两个技能吧。 好。 等我马上过来。 来来了，高手兄，我们在这里。 还有我。 玉中棉那小子白天玩了一天了，下了。陈玉妹子也说不能再通宵了。 唉，明天我也不行了。 哎，高手兄你呢？ 我还是晚上出门。 哦，看来高手兄是天天通宵啊。包子虽然是新人小白，却是咱们五人中等级最高的，都23级了。 嘿嘿，开服到现在48个小时，我吃饭睡觉一共就花了6个小时，42个小时都在游戏。 哇，你快赶上大公会的轮番刷级了。 我去开怪。包子，超杀之后最好不要立刻正面冲上攻击。如果是 PK， 有经验的对手中了失明，肯定会第一时间施展横扫或者类似的攻击来控制。 那应该怎么做啊？ 笨，绕身后呗，反正人也看不见。 绕身后是一种办法，不过这个需要时间，有点浪费来之不易的几秒失明状态。最好不要用抛杀起手，把抛杀运用在连击中。 哎，高手兄，啥时候再带我们把胳膊连伤人给杀了？ 哦，那个，我答应了帮霸气熊徒。 霸气熊徒，你要加入他们吗？ 没有，就是帮他们杀一下。 打工 算是吧。 胳膊连伤人出了， 副本中，打完马上来。都准备好了？ 对，我们会长亲自带队，就等你了。 玩家夜渡寒潭向您发出组队邀请，是否同意？已加入队伍。 人很多呀。 哎呀，这次就不单单三大公会了，家王朝、轮回、烟雨楼、踏破虚空、百花谷、呼啸山庄、301度，有能力杀哥布林商人的人实在太多了。 君莫笑，你觉得什么最关键？ 仇恨，谁能拉稳哥布林的仇恨，谁就占据主动。 但拉住仇恨的那人，相当于拉住了在场所有玩家的仇恨啊。 所以拉仇恨的人不能只有一个，组一支暴力输出队，要保证能随时随地听到命令就可以立刻 OT 的那种。 你到底是有多喜欢暴力队啊？ 具体什么配置？ 给我5个20级子午以上的输出，全远程最好，没问题吧？ 我是程武， 牧师自重。 靠！ 我叫人，马上到。 出发吧。 是蓝河。 君莫笑， 这人的操作太快了，在空中就能正经取得挑中倒地的哥布林。落花掌接得更离谱。 失误了，放了 BOSS 倒地，起身会有一个阵地波，抛头。 君莫笑着什么战术？指挥霸气雄徒他们全散开，绕着树跑。 我就没见过这样打 BOSS 的。 大妖， 我靠，会不会玩啊？关键是个 OT， 你小白啊？ 不，那个 OT 可能不是意外，是他们故意布置的。 你说什么？ 他们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控制哥布林的走位，然后避开我们的追击，趁机将哥布林商人拿下。 那我们怎么办？ 接着打。 又 OT 了，果然是故意的。 他们是准备从东边逃出夹击范围吗？ 向东。 一个霸气雄徒的人都没有看到，不会是声东击西吧？ 你带几个人绕西，两人一组， 遇到霸气雄图的人不要客气，输出没法追回，那就只能杀人劫 BOSS 了。 好。 靠，霸气雄图的人太分散了，我们的人都走散了。 哎，哥布林商人去哪儿了？我看不到啊。 不对，上当了，这次 BOSS 放弃吧。 啊， 君莫笑这种打法，其他人仇恨抢不到， BOSS 始终归他们，我们没机会了。而且 BOSS 的血量算起来应该也快了。 可是 恭喜霸气雄图工会完成哥布林商人第十区首杀。 不行，我得再去找君莫笑聊聊。 莫笑兄弟，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升到23级？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我也说不清，玩着看吧。 埋骨之地副本一定找我们啊。 这个再说吧。 靠，太狡猾了，看来以后恐怕会是一副价高者得的局面，得回总部找春雨老一趟了。 都是盛世。